说明明已经下令不让这个要矿都停下来，不要生产了，为什么他还生产？不是说你这地方领导逃避责任呢，而是说你为什么不知情啊？你说这我觉得就是中国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中央啊其实是很挺重视的，中央好说的好多事儿都是好的，但为什么共产党要提这个执政能力啊，这个什么之类的问题，就你这个能不能有效的管制啊？你上边说的下边做不做得到，下边说的底下做不做得到？ 你知道这个事儿现在麻烦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几乎是每个月都有，其实所谓的矿难 我们都不知道， 每个月都有，对，我们都不知道讲多少次，我不知道写过多少次，那么于是慢慢就变成有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般老百姓啊，比如说听着看着觉得麻木了，已经觉得这简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在吃着晚饭的时候一家人看着电视，哦，又矿难了，是那种状态了，这等于是用来送饭一样的感觉了。 我一直在看香港的有线台的半小时的新闻啊，他每一档都把梅州的那个100多人的抢救啊作为头条， 对， 然后每半个小时他跟进，然后不断的出现王华华在那里指示要抢救的这个镜头， 对， 就不断的说生命，要是在西方国家很有可能就 live 就是直播， 嗯，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他不是已经死了多少人，他是还有可能抢救，这100多个人在抢救中，这个一般现代文明国家就会作为一个全国人无时无刻不关心的一个大新闻。与此同时，我在想一个新闻，刚刚发生的，你知道俄罗斯一个潜艇， 对， 嗯， 7个人被救上来了， 嗯， 请了英国、美国的抢险队把他从海底救上来， 嗯， 这看上去毫不相关的新闻啊，可是在我这里就并置了。多年前，这个俄罗斯也有个潜艇， 库尔斯克号 ，没有及时的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抢救，结果多少100多人死掉了。这一次俄罗斯他求救了， 嗯， 他一求救以后，这个7个人就上来了， 嗯， 上来以后正面的来讲，人家说政府做得好，那个 对 做得好，你普京打破了一贯的思路， 对， 这难为情啊，你俄罗斯海军救不了啊，要靠英国海军来救你，可是人命关天啊， 嗯， 救上来全世界包括俄罗斯大部分人， 嗯， 觉得这个是救得对的， 嗯， 当然也有少数的人指出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差距，我们没办法赶上去啊。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在想，中国这个矿难弄不好了， 嗯， 有没有办法？我的建议是哈，有没有办法？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花钱请急救队，现在这是救命的事情啊。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技术我们做不到的？有这种急救队在救命的时候， 对。有，现在我们那个是跨省的，从江西搬来抽水机，然后紧急的这个抽水， 从安徽调一什么什么，但是 我 没有用啊。 就是你说到这个报道啊，我不是装什么假装什么这个忧国忧民，因为就我做这个文韬拍案呢，我做过这个矿难，实在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啊，我这个投入过感情，别的事儿我也挺不什么，所以我一看见这个我就。电视上不能骂脏字儿，这真是心里就想这个，不知道该骂谁。就是我跟你讲，你说报道，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们说这个新疆富康这个矿难， 嗯， 80多个人啊，我们好做这个节目，说我们要做这个更多。你说你相比之下，你那些矿工的家属，我今天就想跟你们看一段，我那天节目里新疆富康矿难，我们通过这个电话采访一个老婆婆， 嗯， 这个老婆婆我们打的字幕，她是遇难矿工谁谁谁的妻子，遇难矿工谁谁谁的母亲， 嗯， 爷儿俩呀，父亲和儿子都在矿底下遇难了，剩下这老婆婆她怎么办？而且还有这个网友啊，我昨天也看到网友在网上写的这个悲愤之诗啊，就是中国矿工的这个命运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仅仅为了站着，我们的头就碰到顶，头顶上裂开朵朵血红的花。仅仅为了活着，我们的手就当作脚，在地面之下艰难地爬。我们都是挖煤者，挖了多少个秋冬春夏，挖不完的黑暗，挖出一个黑色的家。 看哪，我们正用血和煤书写中国的红与黑。一声巨响，我们永远留在了地底下，怎么也放不下呀，妻子、儿女、爸爸妈妈。 我们那天去看了，去看我那个儿子跟我那个老子，两个脸黑粗粗的红粗粗的，我看到那些身上的事情都是齐全的，都是好的。我就说我老头子跟我儿子两个最爱干净了，脸洗的白白的。我那天看到嘛，我老头子跟我儿子两个脸又黑又红，我心里难过得很。我那个儿子才二十几岁，又没成家，爱听话得很。我就说我可惜我那儿子，你说我一家里就死两个人，我心里好难过。我从十一直到现在，我都提起这个我去都哭泣。我这几天饭也不想吃，我一直就是一天喝点这些汤汤茶水那些。但我家出两个事故，我那个小的太小了，我就是这个。我们该穷嘛，穷嘛就说出来嘛，找点钱嘛，给两个娃娃成个家嘛，哪晓得有这么。这个事是不顺心了，我说我现在就后悔也来不及。我说可以出来嘛，四个人回去都是我们两娘母，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我家里房子也没有，地呢也没有，我现在回去住那些土田地我也住不动了，我这么大的年龄。 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现在我们危险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矿工问题啊，跟以前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啊、美国啊那种矿工不一样。像欧洲那时候很多矿工阶级，我们知道就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先锋队。那么搞革命都是从矿里面先搞起来的。那么当时那些矿工啊，他们是形成一个阶级，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就是可能是父承子业，那么世世代代干矿工，然后呢就长期受压迫。那么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在哪？像刚刚我们看那个胡登兰，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子，不是说丈夫干完了儿子接班，是他两父子其实本来不是干矿工，是出了来做矿工。现在中国出现的情况是突然之间多了一大批本来不是挖矿的人出来挖矿， 农民， 他们是农民，他们不是那种专业的矿工阶层了。那么这表示什么？这就是说，你想想看，矿这个东西这么危险，他们都要去挖，都要去做，那是不是表示他们本来干的事儿是比挖矿更糟的事儿呢？ 没钱嘛， 没钱嘛，这是不是等于是更糟的事情呢？而且我看这种新闻，为什么看到今天？我不是说麻木，但是我开始。已经觉得我不会再为每一件矿难觉得很激动的原因，就是因为矿难啊，只是这些农民，只是这些农民工比较戏剧化、比较激烈化的一种死亡方式跟遇害方式。就是说他那种爆炸或者淹没是我们在电视上面很能够看得到，大家都会关心的。但其实这些人如果他不是挖矿，我举个例子，他到某些工厂做事，他也一样受伤害。他做建筑，中国建筑工地死伤数字有多少？然后中国的工厂里面不合格的有多少？有多少人那种慢性病、那种污染？就算他留在自己的农村土地上面，你知道那个食物，我们现在说中国食物很危险，这食物危险也都是危险在这批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那种假的食物啊，或者是很劣的食物、有毒的食物啊，它出来的价格都很便宜，它主要卖的对象就是卖给那些最穷的人。 所以现在的劳工保护其实基本上只保护了儿童，对于这种情况啊，真的没保护。不过我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单单是抱怨，就是说，因为也有另外立场上的人跟我说哈，他说这种事情一路发生，只是因为现在你们传媒报了多了， 他这样看啊，他认为就是说是，而且你们这么多报了，反而造成社会不稳，你们不能多提点建议吗？我倒过来，我也反省哈，就是说我们除了抱怨以后，有没有什么建议？结果我昨天一面看新闻，我一面真的就想了两个建议，一个我就觉得，我们除了那个国家层面上，能不能有一个就是应急的抢救机制，就是专门有一批。你不管是有外国专家也好，还是国内最精英的也好，还是吸收重资引进最新设备也好，就是头痛医头难，就是先救命啊，就是不能靠当地的这些简陋的设备，它已经出差错了，它还靠这样的东西，这个技术上我不懂，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另外一些技术就能够救回这些人命的？如果有的话，在全国层面上就应该有这样一些抢险队，对不对？简单的来说，就我没听说过，对吧？没听说过哪个矿难以后有哪个地方敢去一个抢险队，我没听说过，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技术的层面。第二个，所有三声五令讲安全设备不够应该停产，是谁检查呢？现在看来都是这些矿自己在检查，或是上级领导在检查，没有用。教训是自己查自己是没有用的，这个要别人来查，要有一个最少最少跨省来查。比如你安徽的煤矿，我由浙江、由新疆、有其他地方的专家去查你，一个矿一个矿查过去，你不合标准就停。要是这样普遍这样跨省了，你要是自己地方查，你来查，窦文涛你来查，我今天晚上先请你吃饭，吃完饭我们做个足浴。晚上第二天你腿都软了，你还下矿， 不是 鬼啊！ 不，子东，我跟你说，像这种事儿为什么做不了？这是因为现在啊。有这么你说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有跨省的或者一个钦差大臣那样的一个 或者是引进一些外资的专家，你那么多钱引进 外资，现在啊这种矿难的发生了、它像什么？它就像卖盗版碟，或者就像卖毒品，那叫什么？那叫黑市啊。你知道为什么矿难会发生？你比如说你明明应该停产，它不停，那是为什么？因为它这样挖出来的东西它卖得掉，它可以卖，市场有需要，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那么火热啊，那么需要能源嘛、它这些东西卖得去，就等于为什么禁酒，美国禁酒的时候酒还照样卖，不能卖毒品，毒照样有，不能卖翻版，翻版照样出，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一直在，它就一直有。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下，现在出现最危险，我告诉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来讲很危险，这你不觉得从矿难这事你就看到有这么一些地方的某些的啊，公家部门呢、它已经不像公家部门了，它变成市场一部分。 对， 它已经 里面利益， 对，你觉得它 有的 离了政府了吗？ 有的那个官地方官员就是股东， 对， 你去查他就是股东。 所以我像政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一再讲全国的矿重新做一遍安全普查这一件事情哈、不能靠自己查自己，就是你得靠别人来查你。 现在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什么管理局啊，这都是一种什么呢？没有我的责任。什么叫没有我责任呢？说这矿出了事儿了啊，拿出单据来，你瞧见没有？我给他发了三回停产， 对对对， 整顿了， 对， 这样我没责任了，我别行了。 我早就说过你不能生产了，你还生产。 可是这次安全生产监督局这个李局长为什么怒斥你？他不是说怒斥你没有让他停顿，而是说你发了这个停止生产整顿的这个命令。但是他仍然在生产，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情？不知情也是一个罪， 而且你为什么不能去封他呢？ 对 啊，你这个执法能力在哪里呢？这就是执政能力的问题嘛。 这就是执政能力。如果你有个明确的说，这个矿黑不符合安全标准，你应该在当场就应该停产。那么这个责任有当地的公安去负。 那已经是非法了嘛？你等于说，比如说警察抓贼，人说你不能再当贼了啊， 是 不能再偷了，能这样子说吗？ 审查又不让我们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不要说什么疲惫麻木，我觉得那么多条人命啊，就是说，我以后决定这事儿媒体干的就是这个，你就得说，老说就得制造压力。现在中国政府不是讲究危机管理吗？是危也是机，就是借着这个危机引起大家注意，形成社会压力，没准能帮你解决大问题。 而且，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一是一，二是二啊。这次咱作为新闻媒体，咱感觉到广东这方面，对于这个新闻啊， 比较开放， 对， 透明度很高吧？你在香港， 我们香港有一些记者朋友都说，这回跟比如说采访以前某些地方的矿难不一样，就是说他去了之后呢，他对媒体是很开放，就直接让你到现场去拍，然后去采访，然后有。